你好，我是蔡能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脚本语言在游戏开发中有哪些应用。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如何在游戏中嵌入脚本语言，我们用的语言是 Lua。Lua 语言具有轻量级、速度快的特点，而且 API 的调用也非常方便和直观。现在我们仍然拿 Lua 脚本试着把它应用在我们开发的游戏中。我们使用 C 语言来对 Lua 脚本绑定做一次深入的剖析，然后来看一下在游戏开发中绑定脚本语言后，脚本语言能做些什么事情。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，事实上任何模块都可以使用脚本语言编写，当然在游戏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分工明确，如果不分工的话效率可能会比较低。在需要某些效率要求非常高的情况下，一般是用 C、C++ 或者汇编语言将底层模块搭建好，然后将一些逻辑部分分出来给脚本语言去处理。比如我们熟知的服务器端可以使用 C++ 来编写服务器端的 IOCP 或者 EPOM 处理，而接收、发送、逻辑处理等等都可以使用绑定脚本的方式编写。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需要对 C++ 的语言和代码有一个了解，我们需要先考虑一个函数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这段代码，这只是一个空的 C 函数。在这个函数里面，我们看到它传入参数是 Lua state， 接受一个指针 L， 随后这个函数返回一个0。 Lua state 是 Lua 虚拟机的对象指针，也就是我们需要把前面拗出来的一个虚拟机传进去，才可以保证在这个函数里面使用的是一致的虚拟机。这个函数的作用是，只要注册到了 Lua 虚拟机里面，它就是 Lua 的一个函数。其中在 Lua 函数中传入的参数由函数内部决定。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用另一种方式写的代码。在这里面 ,Lua to string 就是这个函数的传入参数。传入的是一个字符串的参数。第二个参数也是字符串参数。其中 Lua to string 的第二个参数1或者 2, 表明是 Lua 虚拟机的堆栈是从栈底到栈顶开始计数。一般先压入的参数在第一个，后压入的在第二个，以此类推。返回1的意思是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参数。这个参数就是我们前面 Lua push string 后压入的这个内容 something， 这就是返回的参数。那么这个函数究竟怎么注册成为 Lua 函数呢？我们来看文稿中的代码。这里面 Lua register 函数的功能是注册 C 函数到 Lua 虚拟机，其中 L 是虚拟机指针，这个在前面代码中都有说到。而第二个参数 test 就是注册在 Lua 虚拟机中的函数名，所以这个函数名叫 test。第三个参数是函数指针，我们把 test func 这个函数传入到 Lua register 函数中。这样一个函数就注册好了。那么我们在游戏中有许多许多的函数需要注册到 Lua 中，这种写法是不是太慢了？有没有一种快捷的写法来支持注册等操作呢？如果你没有 C++ 语言基础，或者 C++ 语言基础比较薄弱，下面的内容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消化。我也会竭尽所能解释清楚代码的意思。但如果你已经是个 C++ 程序员，那么下面的代码对你来说应该不会太难。我们需要使用 Lua register， 我们先来看它里面有什么参数。第一个是字符串，也就是恰心。第二个是函数指针，也就是 int 星 Lua state 星这种形式。那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 struct 结构，这个结构的名字叫 phfunc， 名字叫什么并没有关系，但最开始有一个 typedef， 这说明这个结构声明完后，接下来最后一行 phfunc 就是替代最初定义的那个下划线 phfunc 的名字。替代的结果是 phfunc 等同于 struct 下划线 phfunc， 这在许多 C 语言的代码里面经常能见到。接下来我们看到恰 phname max， 其中 max 的值为256。我相信你应该能理解这句话。第二个变量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函数指针，其中 phpfunc 是函数指针，其中函数指针指向的内容目前暂时还没有确定，我们将在后续初始化这个结构变量的时候进行赋值。点击文稿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两段红的内容。这里面 funcreg 是在给前面那个结构体初始化赋值的时候使用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需要给这个结构体赋值，需要再写一段新的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这段代码。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函数需要注册，所以我们将之拆分为红，其中井号 fname 的意思是将 fname 变用成字符串，而 ph 下划线两个井号 fname 的意思是使用两个井号字符将前后内容连接起来。通过这个红，比如我们输入一个 a 复制给 fname， 那么井号 fname 就变成了字符串 a， 通过 ph 下划线两个井号 fname， 结果就是 ph 下划线 a。 接下来的代码是方便在代码中编写一个一个 Lua 注册函数用的，所以很明显和上述的红一样，我们只需要输入 a， 那么这个函数就变成了 int pha lua state l。 定义好了这两个红，我们怎么来应用呢？点击文稿，我们来看这段比较长的代码。首先联系上面的红，第一行代码是使用 func lua， 所以 func lua 输入的红参数是 test func， 于是通过这个红，我们最终得到的函数名字是 int pha test func lua 下划线 state 星 l。 下面这段代码使用的是 funcreg 的红，test func 最终在红里面变成了字符串 test func 以及 and 符号 ph test func 函数指针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重要的函数 register func， 这个函数在后续将会输入一个 Lua 虚拟机指针，但我们要知道它在函数内部做了些什么东西。再来看文稿里的一段代码，在循环里面我们计算 pfunx 的结构数组长度，怎么计算的呢？首先我们使用 sizeof 编译器内置函数来取得 pfunx 整个数组的长度，这整个长度等于 sizeof pfunx 的值乘以数组长度，而 pfunx 结构体拥有一个字符串数组，这个数组长度256，加上一个函数指针为四个字节长，所以长度是260。而如果有两个数组元素，那就是520个长度，以此类推，除以 sizeof pfunx 0的意思就是我们取出第一个数组长度作为被除数，事实上就是结构体本身的长度，所以就是结构体数组总长度除以结构体长度，就是一共有多少数组元素，随后进行循环。在循环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我们填入结构体里面两个变量 phdim 以及 phpfunc， 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通过宏加上一个小技巧，就可以把 Lua 的函数都注册到 C 程序里面。我们假设这个 C 程序就是游戏的话，那我们很容易就和 Lua 进行互通了。我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，今天我们讲了两个内容，第一， Lua 和 C 的结合，在集合过程中 C 语言需要新建一个 Lua 虚拟机，然后使用虚拟机的指针来操作 Lua 函数。第二，在程序的应用中使用 C 语言中的一些宏技巧，使代码能够便利的应用在程序里。给你留个小问题吧，如果使用 Lua 往 C 里面传递一些内容，比如从 C 语言获取 Lua 脚本某个变量值，应该怎么做呢？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